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曾经有一个昏过去的人，我没有救过来。当时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理衰竭、昏厥不醒的状态，都在抢救，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。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给他打了强心针，推了50毫升葡萄糖，后来又推了100毫升，这个人还是没有活过来。后来我帮着护理员用被子把他裹起来，用绳子系上，抬到门外边放着，傍晚有专人拉出去掩埋，然后我就回医务所去了。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，一条生命由我的手走上黄泉路了，我这个解放军派来的医生无能啊。回到医务所，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，问我出啥事了。我回答，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，心里不好受。我问他，你们一推葡萄糖病人就活了，为什么我就不活？杨医生安慰我说，不怪你，这不怪你。那个病号是抢救过2次的人，他的冤数到了，谁也救不了他了。我大吃一惊，还有这道理吗？他回答，这是经验，第一次昏厥的人推40毫升葡萄糖就活了，第二次昏厥的人就得80毫升或者200毫升才能救活。如果第三次再昏厥，你推上500毫升葡萄糖也是白搭。这天中午我回二连去吃饭，下午上班晚了一点，我从二连打电话给季队长，打到2点半钟才打通。我说有一件事儿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季队长在电话里问啥事儿，他说话的口气一下子紧张起来。我说3天来右派们给我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封信，这些信我不知怎么处置才好，是退还给他们吗？还是给发走？他静了一会儿说，给他们发了。但是略一停顿，他又说，不要给二连的通讯员，也不要在加边沟的邮局发，你哪天进城从邮局发了。我要放话筒了，他又问一句，还有啥为难的事儿吗？我说没有。不料第5天还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儿。我已经来加边沟4天了，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抢救病人，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可以独自抢救昏厥的病号了。再说成天泡在病房里，病号们已经熟悉我了，他们不惧怕我这个解放军了，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事情。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， 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，原因呢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、放卫星，他很反感。他在党委会上提意见，你把产量报高了，我们县交公粮、卖统购粮多，留的口粮就少了，社员要饿肚子。结果县委给他戴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，把他送到了加边沟农场劳教，这叫拔白旗。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修天兰铁路，他把铁路线设计的离县城较远，他说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。可是铁路修成之后，送他到加边沟，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。我在这几天里走遍了厂部，熟悉情况。一天走进磨坊，看见一帮女右派在磨面，有个姑娘正在偷吃生面粉，脸上沾了许多面粉，那样子怪怪的，就像只白老鼠。我问她哪里人，她说是通渭县人。她认为偷吃面粉让我看见了，很恐惧。我说她，不要怕，我们是老乡。还有一个兰州医学院的讲师叫尤田，我问他为啥来加边沟，他说他的工资。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他提意见，领导定他的右派送到加边沟了。第五天的早晨，我独自到病房巡视，在第四间病房，一个老汉喊住了我：“解放军大夫，问你个话行不行？”这个老人前两天我就注意到他了，我给别人看病的时候，他一直是在炕上躺着，他的身上除了被子，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。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似乎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。但这天早晨走进病房的时候，他在炕上倚着被子坐着，大衣披在身上。我在他面前站住，有啥话你说吧。我想跟你打听个人。他的脸上显出很谨慎小心翼翼的样子。打听谁？我问你，你们部队的编制是不是内卫72团？我说是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72团？他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又问，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季自生的人？我一愣，有啊，是我们团的卫生队长。怎么，你认识他？ 认识，认识。 你怎么认识他的？ 你们部队在武威驻扎过吧？ 住过，我们团部和卫生队啊都在武威住过。 在武威，我的姑娘跟了季自生。 是吗？那么你姓吴？ 对，我叫吴成祥，我的姑娘叫吴秀英。 啊，对对，我们季队长的爱人就叫吴秀英。哎呀，那这么说你就是季队长的岳父了。 他谦恭地点了点头， 知道了眼前的这个老人是我们季队长的岳父，我心里感慨不已。老人瘦得像个骷髅，他的胡子很长，长的垂在胸前，白花花的，他的头发也全白了，和胡子连在了一起，衣襟上全是吃饭拉了的汤水的污斑。 但从他脸上的神态，他的长长的胡须，我仍然觉得他是个有身份的人。他的胡须在进入加边沟之前想必是很好看的。我黯然神伤地说，您姑娘和女婿知道您在这里吗？我又问，你没给姑娘写过信吗？没写过。你为什么不写信呢？你女婿是我们的卫生队长，你写个信他还不帮助你吗？老汉不说话，我停了一下说，老人家，你要不要我给您的女婿带个话？他似乎在思考，过一会儿才说，要是方便的话，你给我要点辣面子。我说，您不要点糖吗？他们有糖吗？有，他有特别供应证，他是校官，少校军衔。啊，那你就给我要些糖来。再要些什么？能要些炒面吗？能要啊。哎呀，您还客气啥呀，他是您的女婿，您都快饿死了，跟女婿要些吃的有啥不行的？要，我给您要去，要些饼干。哈哈，好好好。解放军，你贵姓啊？我说，姓尚。我还想和老人说说话的，可这时隔壁房子的一位看护跑进来叫我，尚大夫，有个人不行了。我急忙跑去抢救，抢救完病号，我又到吴老汉那儿去了一趟，坐在炕头上和他聊了几句。我问他在武威干什么工作的，他说是县工商联的主任，解放前是商人，经营毛皮生意。我问他女儿是怎么嫁给季队长的，他说女儿在兰州上的师范，毕业后在武威一中当老师，部队和学生搞联欢的时候认识了季队长。我又问，你女儿和女婿真不知道你在加边沟吗？他说应该知道，我给家里写了信，叫家人给姑娘写信说明我在加边沟，叫姑娘给我送些吃的。家人来信说写信说了。我说你姑娘没管你？他没直接回答我，而是说可能姑娘没收到信吧，也可能家里人哄我没写信说写信了。我说他们哄你做啥呀？他说害怕给姑娘和女婿出难题呗。我是阶级敌人了，帮助我还了得呀？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？同情阶级敌人呀。我对老汉说，没关系，你的姑娘知道也罢，不知道也罢，这事儿啊我给你办，我找季队长去。什么划清界限不划清界限，岳父要饿死了他能不管吗？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这天中午回部队吃饭，我想起打电话来的，想在电话里跟季队长谈这件事。可是在连部坐着等上班时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打电话不妥，接线员听见我们的谈话怎么办，传出去怎么办。从我来加编沟之前季队长跟我谈话的神情来看，他是知道岳父在加编沟劳教的。既然知道岳父在这儿，又不给予帮助，这说明他的确害怕这件事儿给他惹出什么麻烦来。这事儿我必须谨慎处理才是。下午临下班，我说明天进一趟城，去卫生队要点药去。那几个右派医生很赞成，因为我带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第三天就用完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步行30公里到了酒泉县。我先到邮局把右派们的信发了，然后去了团部。一进大院，我就遇见了季队长。看见我他有点惊讶，问你怎么来了，遇到啥事儿了吗？我说是取药来的。他问取什么药，我说葡萄糖，抢救病人最好的药是葡萄糖。他又问还要啥药，强心剂。还有呢，豆面疙瘩。豆面疙瘩就是康复丸，用豆面掺上红糖和红枣捏成的圆疙瘩，甜甜的很好吃，病号们都愿意要。季队长把我领到了药房，对司药说，小三儿是给医疗队来拿药的，要多少拿多少。然后又对我说，领了药你到我房子来一下。我想他可能沉不住气了。取完了药，我去了他的办公室。我一进去，他就叫我把门关上，让我坐下，然后给我让烟。季队长平时抽的飞马烟，可是这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牡丹香烟，抽出一根给我。我接过烟，他又划火柴，不好意思让他给我点烟，我赶忙接过火柴盒说，我自己点。我点上烟才吸了一口，他问怎么样。我说什么怎么样。他愣了一下说，你的医疗水平提高了吗？那些右派医生的水平很高，病号也多。我说哼，提高什么呀，病号多是多，可是病情很单纯，就是低血糖，人昏过去了，打强心针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，再啥事儿都没有。他说遇到啥事儿没有。有啥事儿啊？譬如说遇到什么特殊的人没有，像你们通渭县的老乡啊，熟人呢、啊、人嘛，各种类型的人都有。有个通渭县的丫头才21岁，被拔了白旗，不过这人我不认识。还有个人是傅作义的弟弟，叫傅作公，那里的人说那是个大家伙。我说农场的情况，季队长连烟都不吸了，双眼直直地盯着我。我想应该说他关心的事儿了。于是我吸了口烟又说，队长你可不要嫌我多嘴，有件事儿啊，我觉得应该告诉你。有一个武威人，是个老汉，有60岁了吧，知道你的名字。他问我认识你不认识，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队的。你怎么说了？我说不认识，我们部队没这么个人。 队长，你不要嫌我说谎啊，这事儿我怕连累你，没敢跟他说实话。可是我觉得这事儿必须告诉你，所以昨天认识了他，今天我就来卫生队向你汇报。季队长说，对，你做得对，这事儿啊你做得对。他在跟你说什么没有？ 没有。 他没说怎么认识我的吗？ 没有。 季队长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身体一仰，靠在椅背上，好久没说话，光是抽烟。我呢，也没说什么话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怕说多了惹出麻烦。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，用很神秘的口气问我， 小尚，这件事儿你没跟啥人说过吧？ 我摇了摇头。 他又说， 好，没有跟人说好，这种事儿啊知道的人多了不好，这我不说你也明白。可是这事儿啊，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上级让我们派人到加边沟去，我为什么派你去？ 就是因为你可靠，办事我放心，你也机灵。我害怕别的医生去了，遇到这事儿处理不好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那个打听我的人，就是吴秀英的父亲，我的岳父。 是吗？我装出惊讶的样子。 是，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了，说他父亲在加边沟。这事儿啊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啊。 队长你放心，这我明白，我不会对人说的。 他没说他那里缺什么吗？没说要什么？ 没要啥，我没说认识你，他能要吗？ 你觉得他缺啥？他就是没药也得帮助一下他呀。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让我们帮助一下老汉， 我害怕年上说不清。 没管，现在得管一下了，不要叫老汉饿死。 我心里边一阵轻松，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。我脱口而出说， 缺盐，缺辣面子。 缺烟？老汉不吸烟的呀。 哎，不是烟，是盐，吃的咸盐。 他们一天两顿饭就是喝些豆面糊糊，害怕吃盐会浮肿，货方不放盐，难喝得很，给他带些盐辣椒面子调调味道。 再给带些啥呢？ 带上些炒面，你说好不好？ 好，带炒面好，得多带些。您这儿要是有饼干呢，拿上几斤最好。 饼干有，要不要再给拿些肉？ 拿上些肉，最好炒成臊子，他每顿能调上一些，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。 再拿些葡萄糖粉，再给他拿几件衣裳，你说怎么样？ 队长，衣裳就不要拿了，那儿啊死的人多，死人的衣裳没人穿，衣裳不缺，就缺吃的。 哎，对了，有毛袜子拿上一双，我看老汉没袜子穿， 用包脚布当袜子了。最后，季队长说：“现在你回家去，明早走的时候啊，到我家里来一趟。”